在快节奏的城市里，有时你也可以放慢脚步，沐浴慵懒的午后阳光，走走停停，触碰温暖的红色砖墙，让我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乐享下午茶，周一到周四下午3:18到4:00，一起寻找生活的意义。 北京时间下午的3:18，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的乐享下午茶，每个周一到周四下午的3:18到4: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和回放。进入今天节目的主题之前呢，还是关注几条来自于北京新闻广播民生类的资讯。新闻广播记者从北京市卫健委了解到，8月11号的0点到24点，北京无新增本地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无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新增11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治愈出院2例。海淀区国兴家园小区因为出现了1例境外关联本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从8月2号的凌晨开始实行封控，今天开展第4轮入户核酸检测工作，仅用了2个半小时，7栋居民楼1600多名居民就全都完成了检测，小区初步计划会在19号的24点解封。临近周末，家里的神兽还没有归笼，不少的家长呢又要考虑去哪儿给孩子放电了。疫情在一度反复的情况之下，我们新闻广播记者会持续的给大家推荐京郊的一些景美人少适合自驾露营的场地，作为亲子家庭的出行首选。那今天呢，我们的新闻广播记者带来的录音报道就是推荐一下延庆的野鸭湖，大家可以通过其他的新闻类节目了解详情。好啦，接下来要进入到今天的主题了。本周六我们会迎来一个非常甜蜜的传统节日——七夕，所以呢，今天我也是带着一丝丝的甜蜜的气息，大家可以通过我的微博来感受一下。首先呢，要欢迎我们今天的新朋友，之后呢，他可能也会带着不同的主题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Prove的联合创始人妹妹，欢迎妹妹。 Hello， 大家好。 哎，我刚才你们那个店我没说的特别完美，你自己说一遍 啊。Pre room， pre room 呢 ？OK， 好，这回说对了。我也是在上周末的时候提前做了功课哟，去他们的店里面拍了美美的照片，想来看我的拍照成果图，可以来到微博。同时呢，大家听到今天我们跟大家介绍的。拍照的这样一个过程啊，形式啊，大家如果觉得哇，好有七夕的氛围，或者是我也很想带着家人、朋友、伴侣去拍美照，需要提前预约吗？要做哪些功课呢？都可以到微博上来找我们了，看图聊天，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今天我就不提示你们是哪条直播帖了，你们看到有那个4宫格。我自己的照片啊，你们不会还不知道我长什么样吧？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5个字可以看到啊。首先我们来说说雨果微雨的事儿啊，因为他在我们的微博上面呢说他喜欢图2图3 啊， 然后呢我就 diss 了他，所以我经常 diss 我们的听众啊，你们是不是都习惯了？我说那你的意思就是你不喜欢婚纱呗？他说我一时语塞，我只是觉得图2跟图3呢气质极搭啊。好， 跟我一样。 我帮你选衣服的时候，我也是都会挑那种比较显气质的给你，觉得跟你比较搭。 对，这是上周我去到妹妹他们那儿拍照的，一个感受、啊。 对对对， 就是我面对很多有婚纱、有晚礼啊、嗯，也有大家看到图二、图三的这种、嗯，可能是比平时的连衣裙稍微隆重一点点的衣服。嗯嗯，然后呢，妹妹和她的合伙人就会说：“哎呀，我觉得这件好适合你， 就写了你的名字。” 对，好温婉，好有气质。对对对，然后我就看着说，不，我要那件蓬蓬裙。 对，我们也是真的是完全没有想到。 哎，你遇到像我这样打上双引号的比较难搞的客人？ 我没有觉得难搞，我觉得挺好的。 你理解我是吗？ 我非常能够理解。我就是那一刻让我觉得你是有意思的人。 嗯 啊，因为我之前就是只是看了你的照片，然后我讲说哦，就是而且你又是个主持人，在我心目中就是那个印象可能就是知性啊、专业啊，就这种就让我觉得怎么说，恨不得就要为你敬礼了那种感觉。 一去就 对， 是这样。 对，所以我提前就是帮你选的衣服都是比较知性，感觉比较适合你这个身份的这种衣服。所以你最终会选的那个、嗯、就是我也很喜欢那条裙子，就是蓬蓬裙，然后上面都是小蝴蝶的，我也真的很意外。 嗯，这个让我们的妹妹同学也感到很意外的图，那是图一和图四，这是四宫格里， 但是效果还是蛮好的。嗯， 我觉得有可能啊，我就剖析我自己， 嗯， 我觉得是平时可能温婉太久了，就你知道吧，就是内心的那个叛逆，在即将要拍照的那一刻选衣服的时候，哎，就出来了。 嗯。 为什么呢？而且还有一点，也确实是这一组图片我当时去拍的时候、 嗯、 我就想好了今天我们会公布出来、 嗯、 就是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嗯、 再加上周六又正好是七夕嘛、 嗯、 所以我就觉得谁说一个人不可以去拍婚纱， 对对对，这肯定是的。 所以就哎，这个叛逆的心又起来了，你知道吗？就不，我就要穿这件美美的婚纱。然后呢再加上它不是我看过的很多的那个传统婚纱的样子， 嗯， 大家也可以到主持人江夏我自己的微博上面来看图啊，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哎，那这样的话呢，就有一点突破自我的感觉， 嗯， 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已经现在手机拍照呀，或者是家里面的这个拍照设备很多的情况之下，如果我还选择外出，去到一个比较专业的地方拍照，我到底要拍什么？ 嗯，哎，你不是自己拍的吗？ 啊，对，就是，但是你机器比较专业嘛，对不对？而且呢，Primo 还可以给我们提供精修服务啊。 对对对， 今天四图都是精修。 没有没有，你那个真的就没怎么修， 精修精修。好，在说怎么拍出来这个过程之前，我也要向木子同学表达一下，我觉得，我今天想要在七夕之前分享，比方说独自去拍照的一些心得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因为他说啊，这个婚纱也觉得我拍出来很美、嗯、然后我就感谢了他、 嗯、 然后呢他就回复我说期待美梦成真、嗯、哎呀，同学是这样的，就是我最近在追一个剧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叫我是真的爱你、 嗯、 由刘涛、李念、杜淳主演的那个片子，就我不能说里边的刘涛完全代表了我的心声、 嗯、 我觉得一部分吧、 嗯、 反映了一部分都市女性的一个心声、嗯、这也是为什么我会选择去 Prime 去拍这一组婚纱，就是没有人规定第一七夕我一定要去拍双人照， 对啊， 也没有人规定呢说婚纱礼服只可以两个人一起拍， 对对对对对， 对吧？ 对， 就是他对我的祝福我已经收到了， 嗯 get 了。但是生活当中值得期待的事情有很多，我们不能把目光说哦，因为我拍了一个婚纱照，我的目光就集中在说这个才是美梦。拍出美美的照片对于很多女生来说就是很美的梦啊。 对，我继续说到，就是你刚开始说到你会选那个蓬蓬裙一样，我觉得会选那个就是因为我们女生都会有一个公主的梦。所以我觉得不管是七夕这一天或者是平时的日子，我们都可以给自己一小段时间让我们自己变成公主。 哎、真的，公主们，你们还有两天的时间准备，准备好从迪士尼出逃了吗？ 对对对对对， 这是一点。另外呢，我觉得好像你做这个自拍馆也会有这样一个初衷。 我的想法就是现在大家越来越多的在玩这些 我们现在都喜欢去把自己的生活都抛到这个网络上面， 嗯， 那所有人都愿意把自己美好的一面就是展现出来嘛。然后很多女生呢，她可能平时那不是那么的会拍照片，那么在我们这个地方呢，你完全是一个很私密的空间，然后也是自己操作这个机器，然后你也试过了是拿这个遥控器在拍照嘛，然后也同时可以看到，我就觉得那只有自己才会是自己最好的一个摄影师，你也可以把自己最美的一面展现出来。 哎，这个是今天我想在七夕来临之前推荐给大家自拍馆的原因啊。这个形式我个人也很喜欢。刚才妹妹说出了很多女生， 嗯， 如果你想带另一半去，我跟你说男生更害羞， 对 对吧？ 我觉得这个 不知道怎么摆， 男生会更喜欢这边，因为我们在上海店的时候也接待了很多的男生用户嘛，他们可能平时觉得男生更加不知道怎么摆出来，可能哪怕是再牛的摄影师跟你说啊，你头低一点啊，你摆出一个帅帅的姿势， 对， 他不知道自己在镜头里什么是帅。但是因为在自拍馆里面，你可以对着我们的那个屏幕，就像照镜子一样。嗯，平时你臭美啊，或者什么时候知道自己怎么帅，那你就按下那一刻，把自己帅的那面拍下来就可以了。 这个是解决了很多人不想拍照，尤其是很难说动家里人去拍照的一个痛点。这个七夕好不好？告诉你的身边的爱人，还有父母，待会我们说父母那个部分，告诉他们。没有关系，脸拉上了之后就只有咱们在里边。 对对 对, 对, 对、 啊、你觉得这张不好，这张不好就不要呗，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最后所有的底片你自己选走 是 啊，然后哎，我一看这，哦，这个不好，删掉删掉删掉，跟在手机里选照片没区别。更重要的是呢，这个自拍的按键在你自己手里。 对， 我觉得很多绝大多数的人其实知道自己哪个角度好看的，因为每天洗脸也得照镜子呀。 对、啊、 男生对吧， 是是是， 他的尴尬的点在于说摄影师他有他的审美，不一定是你想要的那个结果， 对对对， 这是一。第二个是摄影师他看到的镜头里的你，他说来我们头再向45度角低一点哦，我要低到什么程度才在那个镜头里是你满意的呀？ 是是是是是，可能就好像我此刻坐在这边，就是我平时跟你聊天我也觉得很放松，但是真的就坐在这里面的时候还是会有一点紧张。就像平时摄影师在给你拍照，那你也会紧张，因为可能觉得这个是自己比较陌生的，但是自拍的话你就不会有这种感觉吧，我觉得。 就不论你跟这个摄影师多熟，你也会觉得说，因为他是个第三方， 对对对， 你觉得好吧，我要把这个姿势万一不好看怎么办，会有点尴尬或者什么样这样子。但是如果你面对的自拍馆里面跟大家描述一下，因为我已经是不是有作品呈现了啊？至少你们现在甭管真夸假夸，你们的彩虹我都收到了啊！我得描述一下这个拍照的过程，就是你面前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屏幕，对吧？然后呢，还有一个相机的镜头对着你，那你首先摁一下我们对焦了啊，那你就会看到一个很清晰的你自己在屏幕上，因为你距离非常近，所以你哎，大致。就是眼神再不好啊，你大致也能知道，哎，这个角度是不是瘦的呀？然后我这样一下笑，哎，是不是好看的？我的眼睛跟嘴巴有没有配合上？还有这个 pose， 哎，是不是好看？对不对？有没有暴露我的缺点或者怎么样？ 你还是很专业的，都没有需要我的指导。 指导， 对对对， 对对对，这是， 而且是超快出片，那个出片的那个也很好，就基本上都没什么废片，我记得。对吧， 是，就是只有个别的，比方说可能我想摆这个 pose，然后我可能会试三张，对吧，因为你这个笑的烈度不一样嘛， 对对对， 笑成一度还是笑成二度好看，还是笑成三度好看，你最多调整一下这个，基本上就可以了。我觉得对于女生来说就没有大的问题了。好，这个下午茶的片尾曲啊，下午茶片尾曲是本人演唱的， 真的 开不开心？待会儿给你听啊。好，也是本人写的，开不开心？ 你怎么这么有才华？ 就叫下午茶，我自己名字的下啊，大家可以去网易上面去搜。长期的同学说要静静的听节目，为什么呢？你是不想自己去拍，还是没有想好拉谁去拍？就自己去啊，没有关系。小熊说：“哎呀。”主要还是主角的颜值的问题吧，拍照好不好看跟照片主角的颜值我觉得有一定的关系。在这儿我们要说一下，今天我转的是Pre-Room 的官博，其实官博下面除了今天我们这条直播预告以外，下面还有很多 我们的顾客朋友来拍的图片、 嗯、对对对， 那我们不能说所有人的颜值都在某一个平均值， 嗯， 他一定是有，哎，他是可爱型的， 嗯 啊，他是优雅型的，然后他是这种、嗯、哦，很酷酷型的，这他会有很多的类型， 嗯， 但是在这里呢，我觉得还是让大家发掘自己喜欢的那个自己就好了。 对，我觉得我们也是在尽力做一件还原你自己本身美的事情，就是我做这件事情的初衷。 嗯， 然后呢，因为现在我在接待一些客人的时候呢，大家都会说，嗯，你把我的眼睛放大，或者说把我的脸，就是再变得更小更小一点。但我觉得这个美这个东西它不是一个统一的一个标准的，所以我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接受自己怎么说呢，就是美这个东西真的不要雷同吧， 不是千篇一律， 真的不是千篇一律的、嗯、我就觉得有一些女生她眼睛虽然小小的但真的就很好看， 嗯 啊、 并不一定所有的精修片都是瘦脸、 嗯、 大眼， 对 啊，然后美白这一定是好看， 对对对，我觉得一定要是适合自己的，然后把自己独特的那一面展现出来。 嗯，当然你可以就任何人去拍啊、嗯，你都可以跟妹妹和他们的工作人员去商量，对吧？ 这、嗯、当然。 我的精修的效果， 嗯，对对对， 哎，我在我的审美体系里面，我希望这个眼睛再大一点点， 那可以可以、 哎、 可以， 不用很大好吗？不用那么夸张，比例不用失调，但是我觉得哎，大一点点可能会是我。觉得我最好最完美的状态。 嗯 嗯、要来看成片的同学再提醒大家一遍啊，微博可以跟我和 Pre-Room 的联合创始人妹妹一起来聊天，这个七夕带上家里人一起去拍照吧，更重要的是不用害羞、不用紧张， 对 对不对，你们自己玩就好了， 对 对, 对， 我们给一个时间段你就自己玩， 嗯 玩好了告诉我们可以了，嗯，我拿好照片、 嗯、 我要走了再见就这个过程就是这么的愉悦啊，来看照片，看我自己的照片，嗯，然后呢也可以到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了，长江的江，夏天的夏，然后呢想要跟妹妹他们的工作人员取得联系是直接联系我转的这一条官博就可以去私信他们了。好，接下来我们要说一说其实不只是女性朋友很需要、 嗯、 啊，对吧、 嗯、 我们主角呢也没有完全放在，因为你们有一个店在北京是跟婚纱店， 嗯、 是婚纱做了一个联名， 对对对 合作。但其实，在三里屯呢也会有一个，就是正常一点的自拍馆的这种感觉， 对对对，就是你穿日常的衣服就可以过来。 嗯嗯，这个呢就会有很多的场景或者是需求，我们是可以满足的。 我们的场景都是比较简单的，因为就是还是比较。 嗯 我们觉得比较简单的还是比较高级吧，而且你可以用的地方也比较多。 嗯，就是它的背景一定就是素色的。 嗯，对，是素色的。对，嗯、就跟我们上海店也比较像吧。嗯 嗯除了我看到的有情侣照， 嗯 我现在看到比较多的其实是朋友照。 对， 对， 就是闺蜜很多、 嗯， 然后呢也有情侣的，还有就是带小朋友过来的。我们刚开店才几天就已经来了好几个小朋友了，因为小朋友很喜欢，因为他们自己可以操控那个遥控器。 小朋友我看到你们那个官博里面的、啊、都有的是小朋友自己摁的， 对，都是小朋友自己摁的，对、 哦、 而且他们一旦拿到手就是家长就很难再从他们手里夺回来就争着拍那种 在家玩遥控器， 对对对， 在自拍店里面哎，就玩这个。 因为我觉得喜欢摄影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就是小朋友其实是比较难拍的，因为你要随时跟着他、 嗯、 就是随时要就是抓住那一瞬间，但是如果说这个东西交给小朋友自己，他自己又能看到又觉得这个东西是好玩的，他也就不会抗拒拍照这件事情了。 嗯, 嗯，然后除了小朋友我们那边还有就是你可以把你自己的家庭成员就是小动物也带上，我们那边有跟小狗狗拍照的，还有小猫这种的，其实看我们的微博也可以看到一些样片了。 嗯, 嗯， 我觉得小动物啊，就宠物跟人类幼崽有一个比较大的共通性，就是很难控制、 嗯、 对吧， 对， 就是你真的花了大时间大价钱去找一个专业的摄影师来摆半天， 嗯, 嗯， 最后发现抓出来全是虚的 啊、哦，对对 对, 对 吧，你让他坐在这儿不可能然后你说来我们跑起来啊，自己动起来，是他动起来，但你永远不知道他要动向哪个方向， 嗯， 反而是把这个遥控器交到他自己手里，或者是宠物跟主人待在一起的时候他很安静嘛， 对对对，你跟他在一起的话他就真的都很听话， 嗯， 出片也非常好，就你终于可以有一张就是你跟宠物在一起很温馨然后像素也很高的照片 对对对，这件事儿很重要。小朋友和宠物，其实，在父母 因为现在很多宠物也是家庭成员啊，我们的男生女生们也是他们的爸爸妈妈会这样叫。 对对对， 在父母的心里呢，都是哇，我想晒一张，是吧？我的人类幼崽和宠物，但是很难有说来我们自拍一个吧。 对对对， 因为当你举起相机的时候，你的宠物不可能在你身边，然后小朋友可能也跑掉了，然后这个时候呢，你的朋友圈或者是你的社交平台上面永远都是你拍他们， 对， 这样的情况会比较多， 真的比较多。 但如果说我们今天就来到妹妹他们的店里面，你就可以，你来摁也好，因为宠物不太可能来爪子放这儿，你来摁也好，小朋友摁也好，我们终于是有一张或者很多张的， 很多张 觉得开心的这个记录这一个时刻的合影了。 对，对， 最后我们要讲的是七夕到了，其实我个人啊，我是很想给我爸妈拍一套。 这个非常好，这个就是我一直，我上次也跟你聊了嘛，就是我们经常会嫌弃父母的朋友圈，觉得说他们老是发什么转发什么什么什么，又是再不转发就要怎么怎么怎么样了，你就会你自己就会觉得说，好嫌弃他们的朋友圈，但是其实我们作为子女的也应该反省一下，他们会这样是不是因为我们没有把他带入我们自己非常丰富的生活里面去。所以包括现在我就说，江夏姐，你能不能给我看一张你爸爸妈妈好看的照片啊？你能拿出来吗？ 结果发现是跟两岁时的我的合影。 对啊，就你可能就只能拿老照片或者是年轻的时候他们的那个照片，对吧？但是如果你们带他来自拍馆，让他们自己对着拍，然后呢我们后面再加一些精修，他们会觉得说，哦，原来我在这个年龄这个状态也可以把就是自己拍的这么好，那他们也乐意觉得说，年轻人这个东西也挺好玩的。然后呢我们在一些传统节日再也不用说是给他们转个钱呐，或者是给他们送个花呀，就是这个照片 形式已经太单一了。 对，照片我们可以就是随时拿出来看，然后把他们每一个阶段都记录下来，不管是他们两个人的还是全家福，我觉得都可以。 父母有时候不太愿意去照相馆或者是这种影棚去拍照的原因， 对对对， 第一个是怕我们花钱， 是吧？ 这是一定的，因为所有的父母都是为了我们真的为了子女，怕我们花钱。第二个呢是就会觉得说，哎呀，我今天这么麻烦，我又要换上你们让我穿的那个衣服，然后摆出你们让我摆的那个姿势， 对对对， 最后呢，你呈现出来那个图片又不接地气嘛，因为你。传统意义上的写真啊，我们现在不 diss 任何的影棚，因为那个是不一样的生活的记录。但传统意义上的写真呢，会让父母觉得有点距离感。 对， 他也可能 po 一次朋友圈，就今天去拍照了啊，很认真的，哎呀，拍了一次。那之后他也不能老 是 拍这么正式的照片在自己的朋友圈里边晒。 对， 那这个时候就会觉得说，那平时他们老转发的原因是什么？也有可能真的就是没有很自己很满意的照片要去跟朋友分享，那就不要发圈好了。 我爸妈去我那边拍完以后，就是 持续发了两个月。 他的真的有很多的老同事啊，还有跟他一起那跳广场舞的，就都有来我们店里拍照。 突然发现。退了休的我也很美。 对，而且就是像我们就是我妈妈的朋友啊，他们其实那些阿姨还是蛮爱美的，有自己去订一些旗袍啊什么的，但是平时没有可能让他们就是拍的一些地方，然后所以我们都会觉得说，那些阿姨好土啊，都是拿个丝巾啊在外面拍啊，那他们也想要美美的照片啊。那我觉得来我们棚里就可以，没有任何人打扰，然后把你觉得自己最美的那一面展现出来。再加上我们一点点后期的加持，那就是一个很完美的照片了。 真的，不管是在哪一个年龄段的女性啊，大家是不是经常都会听到妈妈吐槽爸爸？说，哎呀，我们今天本来去了一个很好的公园，你看他给我拍的，就因为直男有时候审美和那个比例跟女生心里想的不一样。 对对对， 年轻的姑娘其实也会吐槽男朋友说， 对。 你这个景拍这么大，人这么小，你给谁看？放200倍看吧，都会有多多少少这样的问题，就觉得哎呀，浪费了今天的我的好的表情，浪费了我今天精致的打扮或者怎么样。那还不如就我们舍弃掉说一定要去大自然或者怎么样，这你拍太多了。我们用一个简单的背景，突出人， 和最美的你。 对对对，你刚刚说到一个大自然，其实我们后期也会就是有一些户外的一个体验，但是等我布置好了可以到时候跟你说。 好，世界杯同学说喜欢图四，觉得有俏皮自然的美。好了，我知道你们已经接受了不温婉的我，非常好，就是我就这个变装成功了啊。还有一套你们没有看到呢。 对 我也留一小心机哦，因为有人说图片很美就是有点少，我说那怎么能一次就让你们看完。 我本来有发很多张， 他本来有发酒图都放不下的那种，你知道吗？被我及时制止。 对 不然你们怎么会持续关注我的微博关注他的微博。好了，现在想来看图啊，听我们聊得这么热闹，你说自拍自拍到底怎么拍出来的？微博可以搜索主持人江夏找到我，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因为你们仔细看我今天这图，我除了有心机说少放了几张以外啊，你们仔细看图二和图三，我是有留那个自拍的按键，就是这叫什么呀？ 遥控器 啊，遥控器，对，我都忘了，这语塞啊，一时语塞。这个遥控器在手里，这个我是可以把它留出来，哎，给大家看到的，就是。没有谁给你拍，因为呢那个婚纱那两张我是有刻意遮了一下遥控器，哎，我想就呈现出来，因为也没拍过嘛，对吧，就呈现出来。但是呢因为图二图三的这一个系列的写真其实我平时拍了很多了， 我就想告诉大家，我今天放出来就是告诉大家，你看遥控器那个时候就在你手里，这个时候你觉得哦我表情好了摆好了呵呵就可以摁了。 像有些人他为了表现出这个是自拍的，他就会把这个遥控器放在比较明显的地方，也有呢就是你就不想露出来，就那个黑黑的不够好看，那你就把它藏起来，或者你有同行的伙伴他可以在旁边帮你按，都是可以的。 哦，对就是你比方说我们闺蜜去拍，可能有三个人一块儿去嘛， 对 吧，同时段， 对， 但有可能是两两在拍呀，或者是你一个人在拍，这样的话让他们帮你摁就好了。就像那个你们大家现在手机的自拍模式都习惯了，三二一，你就跟你的闺蜜说好，来三二一。 对，那个闺蜜去玩通常都非常非常的开心，就是我现在觉得就是开自拍馆就是让我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因为闺蜜在里面玩得很开心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现在大家其实平时社交的可以社交的地方越来越少了，大家都不愿意出门了。然后大部分时间都拿着手机，那我觉得这个空间就可以让你短暂的把手机放下来，然后沉浸在就是朋友间的那种相处当中，而且都是很快乐的，就是我们在外面的时候就是 听到大家 的笑声，听到的都是笑声，真的都是笑声。 只有我在里边拍照是默默的拍，拍两个小时，拍完了以后默默跟妹妹说，好了， 你那个出片真的是太高了， 换衣服吧，这样子。 对， 哎，对，这个，做一件事情可以让自己很愉悦，然后又看到身边的人，更多的人，他们也享受这个过程很愉悦，就觉得很有意义啊。 对啊，就是特别是大家拿到成片的时候，我觉得他们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开心。我就真的是觉得，因为你也知道我的本职工作嘛，其实我那个工作会更容易赚钱。但是这件事情是我真的喜欢在做的。 就更让你觉得开心。 是真的会开心。 好。雨果微语说表情万花筒只带捏的准。捏。摁得准好吗？你要是就是不想让别人去帮你捏，你就自己，我觉得捏得准的率很高。 对， 自己 可以一直摁啊。 对，每个人真的都对自己非常了解。然后后面两句呢我觉得他说的我也很喜欢，他说韶华有十码，留念此一针。 这个人怎么那么有才华呀？ 有才华的多了，小熊快给他写诗。然后呢魔手一见说就顾着看下去了，忽略了你手里还捏着个东西。哎，这也很好。很好啊，就是这个美已经让你们忘记了啊，中间哎这是个什么东西忽略了。但你们怎么能忽略我特地给你们留下了一点小小的线索。但这样也很好，你们不用担心说自己去拍或者让父母去拍的时候父母会很在意我出片一回里面怎么有个小黑的遥控器。当你的面部表情或者你整个的这个形态是 OK 的时候，确实看的人会忘记这件事。 这个肯定的， 关注不到了。好吧，大家来看片吧。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哦，来看我的照片，长江的江，夏天的夏。最后呢也要跟大家解释一下， 自拍这件事儿嘛，因为我们没有太劳烦别人， 嗯、 对吧？除了最后的精修之外，这个过程没有太劳烦别人，所以呢，我们要付出的这个价值就是筹码money、 嗯、 就会相对来说比我们真的花了很多的时间去预约去一个这样的写真馆肯定是要低的。 嗯，我们当时就是想把这个东西做的就是让摄影这个东西变得不是那么的有距离感，让人家觉得哎，就是一听起来就觉得哎呀就是不好意思， 就是好贵，我可能一年拍一回吧。 啊、对，现在我觉得我们价格是蛮低的，像我们三里屯店的话就100多块钱， 嗯， 啊、而且我还含我们的那个精修啊这种的， 它就是很简单的一个模式啊。我一说大家就明白了，就是好了，你现在付给我很少的钱，100多块钱，那么接下来你可以不管你是自己拍跟。老公一起去拍，反正就半小时你们拍好就好了。 嗯，对 吧？ 对， 然后如果你说哦没有过瘾， 嗯， 就是闺蜜笑还没有笑够，刚才有几张笑僵了，就是我们要重新笑一次，也没有问题。如果后面的这个时段没有预约出去，你可以再续一个时间。 对，或者你可以再预约，其实这样。 哎，它就变成了一个很轻松可以达到的事情，更像是我们把自己的手机升了一个级， 然后它会拍出来很清晰，你放大放很大都没有问题，因为它还是那个专业的那个相机拍摄的，你有见到吗？ 对，现在人真的，你的朋友圈啊，社交媒体啊，会每天可能更新你的状态，或者怎么样，或者一段时间你很想让大家看到，你说，哎，这段时间我有变美哦，我有变瘦哦，哎，我有不一样哦，我又交了新的朋友哦，然后可能哎，我父母也是吧，这段时间状态会特别好，那就可以去半个小时记录一下，也没有，有可能是你吃饭排队的一个时间，我就完成了这件事儿，然后吃饭的同时我就照片已经PO出去了。 对，我们照片修片也很快，像我们三里屯店的话就是一小时之内就可以拿片，你在我们那边拍完出去再逛一逛，再逛就可以来拿照片了， 吃个饭就已经拿到了好吗？ 对， 哎，这个解决了都市人很多时候觉得，哎呀，我拍了一组婚纱照也好，然后一组闺蜜照也好，然后因为摄影师他手里可能有很多的照片在同时修，再加上，因为你花了很多的期待在那儿嘛，你一定也希望他修得够精致够美，所以这个有可能你一个月之后才会拿到 啊，那么久啊，现在都要。 反正我有几次这种形象照，可能都已经是比较。我们的比较熟悉的这种摄影师拍，我觉得快的话可能也得半个月的时间 啊、所以那天我是不是当天晚上就发给你了？ 你不是当天晚上，是我喝了一杯某茶的时间，坐在那里就跟妹妹聊天了，然后喝了一杯某茶，她看我在那里拍，实在是被那个衣服勒得太辛苦了， 然后我就先给你发了几张，然后我以为就结束了，结果你就跟我说能不能再帮我修几张，我说好的好的。 就哎，拗不过我是吧？ 没有没有， 还有这个加片哦， 这个没有问题的，因为我当时不知道你满不满意嘛，因为我觉得你就是平时肯定拍的照片也很多啊，但是你自己给自己拍的照片有什么不满意呢？ 哎，就是你最后能够选出来的，对吧？这个是。大家已经太习惯自拍这两个字儿了，但是呢，用手机自拍，它确实有很多的问题。即便你用自拍杆儿，或者你说我真的就是架了一个手机在很远的地方，因为我在很多景点都看到有女生是这样拍的，因为她手里也会有一个那个自拍杆儿的遥控器， 有。 但是你的像素和光线啊什么的，就有点局限。 对，因为我们棚里你也知道，我们有调过光嘛，你看原片的时候，其实基本上就觉得。我脸上是不是打过水光针了，像磨了皮一样那种， 肤质这么好， 对对，你本来就很好， 重新认识自己 这会不会被扣钱啊？ 不会不会，就是他刚才说我秃噜嘴的那一刻啊， 对， 每一个听众都是监听员都听见了，对，也、哎、不能掐掉不能播的这个光是决定了说我即便出来是原片儿，它也会有一点点磨皮的效果。 对，我们因为那个光打的就很好，就像那个平时明星他拍杂志的时候打的那种光一样。所以就是你比如说啊，我就喜欢自己给自己修，因为现在修图工具也很多嘛，你哪怕就打开那个美图秀秀，你自己已经修惯了，知道自己在意哪些点，你自己修也没有问题，你把原片拿回去修就可以了。 对，你就是说我们好像是半小时有两张。 哦，半小时是两张精修。 对, 对， 两张精修。只不过说剩下的这些照片你都可以拿回去放在你的手机里面。 嗯、 今天想起来了，准备发一个九宫格，我可以把这九张稍微修一下就可以。而且真的就我自己用美图各种软件的心得、是它会出很多不同的滤镜。 嗯， 这一个阶段你可能你的心情是这样的，你就会很偏爱它这一个滤镜。 嗯， 说不定过一段时间你很偏爱那一种哦，你没有必要。真的，各位同学，我的建议是你没有必要迅速的把你所有的照片全部都修出来、那个原片真的是已经就是皮肤状态很好，然后光呀、什么的都已经给到你最好的一个状态了。 是，我们有一个就是马上要结婚的新娘，她真的是花大价钱去拍照的，但是她就定了在我们那儿拍的那个照片做那个迎宾用的那个照片。 哦，就放在， 对，然后就埋怨我们说你们为什么不早点过来。 这样的话我就省了一点钱，是吧？ 对，当然我觉得他也要出去体验过，因为肯定拍外景的和这种事还是不一样的吧。 因为自拍馆我们知道馆嘛，对吧？它有一个我们是在室内来进行的。 好像现在北京的那种大家想象中的那种自拍馆都是那种给你布那个场景，然后你自己需要带手机进去拍的那种。 哦，是吗？ 哦， 那种我还没有去过。 我看好像都是这种。因为我来之前也做了考察，我想说如果说这个市面上已经有了，我还会就是考虑一下，但是我查了一下北京还没有。都是那种就是给你布景的，然后你自己带手机或者带相机进去，然后去拍摄。 就比如说我现在的这一个风格是民国风，或者是这个甄嬛传风。 那好像也没有那么 夸张 那么高级。他那边他会提供一些衣服，然后布一些比较简单的景，但是景很多，就是那种小小的景，你要比较会找角度去拍，然后得自己修图这样。 哦，这个是一个风格。然后我们今天说到其实就是我呈现给大家的。就是在这一个规定的区域内。 对对对。 因为为什么要规定区域呢？因为光已经很好啦。 对对 对 然后你怎么拍都是美的。之后你又在相对指定的一个时间内你随意拍就好了。 对。 这个服装也没有限制，对吧？ 我们那个就是跟维氏合作的，我们是有就是合作的几款吧，应该是七款里面你可以选一款这样子拍摄。如果说 因为它主要都是婚纱嘛。 对，如果你是看上他们家其他的，可能得加好像加200块钱吧。 明白。维氏其实最早的时候就是那天我跟五月说的，其实最早我们有在乐享生活，就是大概2015-2016年的时候邀请这个婚纱店的主理人来分享他当时想要做国内高定婚纱的一个终于过去5-6年的时间了， 对， 被更多的年轻的女性看到， 是我当时 包括妹妹本人。 对对对，我当时也试遍了所有的比较有名的，然后最后还是选了他们家。 这确实就是很知道现代中国女性对于婚纱的一个理解呀、喜欢呀，包括大家会看到我的图一图四，虽然我穿的也是一个婚纱，但是如果我一定要跟你说，我觉得它有点像一个礼服。 对对 对, 对 不对？它不一定是婚纱的一个定义，因为它上面有浮动的小蝴蝶，它就是一个礼服的话，你也可以这么去理解它。 那个衣服真的很好看，是我们的合作款。 太好了，我刚才就想问可以合作吗？太好，这个小蝴蝶一定要合作款，大家一定要去感受一下。 你下次可以坐到那个窗台那边拍照，也很好看。 那天去为什么不提醒我？ 那天你去好像有点晚了。但你得看外面的光好不好。 好好，这是我的问题。我怎么可以怪人家合伙人？ 就是没有，就是留一点遗憾。 都是我的问题。对，我们要再去。 对对对对对。 因为呢我觉得今天想要在七夕来临之前把自拍美美的照片，尤其是自拍婚纱呀，有仪式感的这些照片形式，照相的形式推荐给大家，最主要的原因也是生活当中就是需要一点点仪式感。 对， 既然节日快来了嘛，那我们就给他一点点，更何况只需要花掉你一顿饭的时间和钱。对不对？可能有的某捞都吃不上的一顿的半顿的钱。我们去做一点仪式感的事情，然后呢让爸爸妈妈也很高兴， 对， 让自己朋友家人都很开心，小朋友也很开心。 对对对， 宠物也很开心。天哪，好了，我们的节目就要在开心的氛围当中结束了。不管是听回放的朋友，还是有其他的关于我们这样一个自拍的形式啊，你说好奇今天我没有来得及提问的，都可以在节目结束之后继续找到我的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在微博上就可以看到我的照片咯。长江的江，夏天的夏。今天非常感谢妹妹来到节目当中。 谢谢大家， 之后我们再分享不同的主题。 好好好，下次如果来我们店提那个江夏姐姐的名字可以打折。 我没有要求她，我现在没有就必须让她说。 对， 稍后播出的是整点快报。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喽！下周一下午的3:18再见喽！刚才那个是妹妹突发奇想的。 对， 怎么节目结束才想到？ 给最美的年华，夏有清风，春有百花，用时光泡一杯茶，淡淡如流水，洗去繁华，只有美丽是自己。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